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咁我上一集咧，我哋介绍咗马若呢位诗人啦，今集咧， 其实今集咧都可以话系延续翻马若呢种淡然嘅诗人态度嘅一个诗人，但系呢个诗人咧，佢一直以即系淡然啦、日常著称啦，但系呢两年咧又被激到扎扎跳，都写咗唔少即系好激愤嘅诗，同埋咧，其实如果大家有上佢嘅 Facebook 啊，同埋佢嘅 博 客上边咧，就会睇到佢即系博客上面更加激啦，即系好关注现实啦，关注政治啦。咁其实今次我哋拣佢嘅诗咧，都有咁样嘅顺序嚟睇一个诗人咧系点样咧，被呢个社会现实，尤其香港啦，呢两年我哋都知嗰种矛盾激化啦，俾呢样嘢刺激到，系点样反应嘅？咁呢种反应咧，佢又同一般嘅即系所谓愤青系唔同噶嘛？我哋即系毕竟系个诗人啊，我哋点样用诗去做到咧，又激愤，但系同时咧又有诗嘅态度喺入边。 系，咁我哋第一首要听佢嘅作品咧，钟国强嘅作品咧就系《华田》。 华田，钟国强。我们让光进去的时候，便发现里面的粉末都凝结了，一块块像田里翻出的泥团。我们用小匙敲凿，它们退到灌圆，像一切从泥土里出来的那样固执，不肯轻易粉碎。就像回家路上看见一杆锄头，在一望无人的田葵上静止，崩缺的人边仍附着二三泥块，默然等待下午茶后的劳动。背后总是不直悠长的葵垄，给半和的阳光如昨日饱满。如今穿过有如隧道的树林，便见高速公路突兀在眼前，腰斩了的田堵住没出路的水，还要拌合一种什么滋味呢？盈盈蚊蕊中一座破庙，隐隐升起麻雀噼啪的鸣响，就像闹市中我们不断让尘土与沙粒依附，磨出心中越来越厚的疙瘩，并恒常关在金属华彩中，让情感干掉。而在浓浓吹赶声中，我们总会不其然绕到商场背后，那些潮语卑微晦暗的所在。我们让光进来的时候，便发现我们都凝结了，一块块像田里翻出的泥团。城市用目光敲凿，我们退到边缘，像一切从泥土里出来的那样固执，不肯轻易粉碎。 华田呢首诗，我谂好多朋友都喜欢咯。 系啊，华田，我谂啊，钟国强都觉得自己系自己嘅代表作之一嚟嘅吓。咁华田呢首诗咧，同埋跟住啲诗咧，都出自咧佢刚刚获得咗呢个文学双年奖嘅呢本诗集叫《指道寻常》啊。咁其实钟国强咧已经得过几次双年奖噶啦，佢系常客嚟嘅。但系今次得奖咧嘅意外咧，就系在于咧佢呢本诗集咧就系同以前都几大唔同嘅。咁佢前呢本诗集前边部分咧，一直去到包括华田咧，都系佢以前嗰种套路嚟嘅，就写日常生活啦。但喺日常生活入边咧，就会慢慢带出一啲心意出嚟，同埋咧佢系好受呢个爱尔兰呢个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希尼影响嘅。咁其实希尼对钟国强嘅影响咧，喺华田呢首诗就可以睇得出，好睇得出嚟。咁华田大家会联想到咩咧？咁 当 然系我哋饮品嘅柯华田啦。我哋经常咧，有时我哋入去茶餐厅点餐嘅时候，我哋直接都会话要华田噶嘛。咁其实呢种系香港人识嘅偷懒啦，将前面嘅安咧就省略咗嘅。但系诗人咧就好敏感咁样发现咗呢个省略入边有嘅诗意，就系令华田呢个字咧就从译音咧变翻 佢喺漢字入面真正嘅意思係啦，就係好豐盛嘅田園啊。係 啊， 咁於是佢從呢度開始想到咧，佢就將呢個我哋沖一杯華田同埋我哋飲華田嗰個過程啊，同喺香港咧可能已經消失咗好耐嘅呢種耕作嚟相比較。咁包括佢將啲粉末咧同土壤聯想埋一齊啦。我哋因為我哋其實呢種經驗又好有趣嘅，可能就私人會留意得到。我哋沖華田好難沖成功嘅，因為經常佢會一嚿嚿咁樣咧， 係 凝固咗。咁你要揾隻羹去篤佢嘅。咁、 嗯、 佢、鍾國強咧就即刻將呢個同咧呢個耕作嘅人咧去挖掘啲泥土咧又拉上關係。咁佢成首詩咧都係不斷咁樣交錯喺呢個沖華田嘅過程同埋一個耕作，然後再將耕作嘅價值帶出嚟，即係好似被呢、這個所謂佢入面寫到呢個隆隆吹趕聲入面嘅呢個香港啊，呢、這個發展至上香港所遺忘嘅價值，嗰種耕作嘅價值。但系呢个耕作嘅价值咧，又令人谂到去咧一个书写嘅人， 吓、嗯、 佢、因为所谓不耕嘛，咁呢、這个希尼咧，即系爱尔兰诗人希尼咧，就写过一首诗，就话佢支笔咧瞓喺佢嘅手上边咧，就好似一个要插入啲泥土入边嘅一个农作嘅工具咁样嘅。咁、嗯、其实咧，钟国强呢入边咧，佢又系唔止系写紧呢个农人嘅耕作，亦都系写紧咧。一切呢種係尊重你所勞動對象嘅呢種勞作，包括寫作啦。咁呢個係同呢種發展，即係所謂呢個農農發展相對照嘅。因為香港好多嘅工作或者係呢種商業呢，係一種係冇一種具體嘅附著喺度嘅，比如金融啊等等，佢好多係一種數字嘅起落嚟嘅啫，同埋一種係投機嚟噶嘛嚇。咁、呢種價值觀咧已經成為香港呢、這個主流價值啦嘛。但係反而呢種好手作嘅形式咧，就好似同呢個華田呢一杯好朴素嘅飲品相似嘅呢種勞作形式咧，就係鍾國強好重視嘅。咁呢種重視咧，去到最後佢話呢個城市喺度追擊緊我哋，我哋退到最後邊緣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哋搞啲華田搞到黐曬喺個杯邊度啊，我哋都唔肯粉碎。 係啊，那樣固執啊，係嘛？ 係啊， 不肯輕易。 即係你會睇到咧，一樣咁細微嘅嘢，佢嘅抗爭力喺度。 嗯，吓呢首就系华田啊，所以就点解有咁多朋友喜欢啊？跟住落嚟听听呢一首《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钟国强。刚才打开双层洗手间，还未完全双层的门，便见一只小蟑螂窜出，下意识伸脚，却稍一犹豫。然后搭在他后方的地砖上，说不出什么这样或那样的缘由，像你逃到这边或那边，总有我所不知的缘由。是吗，小张？我摸我，叫老张。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呢首诗 啦，大家已经喺呢度已经可以听得出咧，阿钟国强一下子变晒啦。咁呢首诗好简单，甚至有一啲句子咧得一个字两个字，而且佢就系一个生活嘅断片，但系又唔系真正嘅生活。呢首诗会令你谂起咩？谂起卡夫卡嘅《变形记》。卡夫卡《变形记》咧，我谂如果译成广东话咧，就系、是、哦 ，K 喺一朝早上起床咧，发现自己变咗一只曱甴。 系 啊，因为有好多翻译咧，有啲译成佢变成甲虫 啊， 有啲译成变成一只大虫。但系我觉得如果译成变成只曱甴咧，更加香港。咁呢入边咧就系佢另一个方式嘅《钟国强变形记》。佢话佢去伤残洗手间开门嘅时候咧，佢见到只曱甴，细曱甴，佢想踩佢，即系小强啦。我哋见到只小强、突然间咧，佢唔忍心踩落去，因为佢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其实系大强啊，佢、系老蟑螂啊， 系吓，即系小蟑遇着老蟑， 系啦，即系呢种感受，你可以讲系讽刺紧社会嘅异化，即系如果照卡夫卡个脉络落嚟睇又得，但系咧另外有一种辛酸喺入边嘅。即系哦，原嚟咧呢种被侮辱与被伤害嘅事物咧，我自己都系一份子。 系， 所以有时同情心嘅产生系因为同病相怜 啊，仲有一个古语叫做物伤其类， 嗯， 啊，竟然一个诗人同一只曱甴产生咗同理心，咁你可想而知，大家承受紧同样嘅呢种压力同埋阴影系点样嘅？ 系啊，所以就唔好互相践踏啊嘛。好，咁啊，跟住落嚟有一首即系比较短嘅诗啊，就系、是、你卖的棋盘纸太薄了。 你卖的棋盘纸太薄了，钟国强。文屋村小店因售卖的棋盘纸太薄而被重罚9000，另需支付5655元验货费。你卖的棋盘纸太薄了，蛋壳也薄，何况律师还认定是鹌鹑。海关跟法庭是打靶的场，人肉太厚了，当然要收子弹费。 呢首诗比头先嗰首曱甴诗咧更进一步啦，触及现实啦。因为啊，钟国强入边有一批诗咧，佢自己自称为咧报纸诗嘅，即系都系同啲报纸新闻有关嘅吓。咁其实咧喺我哋慣例嘅傳統嚟講咧，咁樣寫詩好危險嘅嚇，因為你寫寫下，你可能變咗一篇社論都未定嘅啊，或者咧你就會跟住新聞走，因為新聞咧永因為依家嘅現實，大家都話依家現實永遠係超現實嘅，即係文學點樣都比唔上現實嘅超現實啊，包括比如呢首詩咁樣啊，呢、這個新聞係好荒誕嘅。大家記唔記得幾年前話有一間小店咧，因為佢賣嘅棋盤嘅紙太薄啊，竟然咧就政府派去測量咧，係揾啲精算嘅儀器去即係夾佢係 幾 薄，係啦，話未達到標準啊，罰咗佢9000蚊，仲要俾5000多蚊嘅驗貨費，即係呢種係好典型嘅香港式官僚啦，即係同埋咧係即係欺負啲小店。咁我哋私人或者其實我覺得大多數嘅香港人咧都會同情呢個小店嘅。咁啊，鍾國強咧由呢件事咧。馬上諗到一個我哋經常用嘅俗語，呢、這個俗語呢好多人都用，但係冇人呢將佢即係咁好寫喺呢首詩入面，就係、是、雞蛋碰石頭， 嗯， 雞蛋碰牆。咁其實相對於呢個政府或者呢啲可能去控告佢嘅，可能係一個大商家去提出控告。咁呢個小店當然係雞蛋啦，就係、是、呢個 蛋殼添啊， 係啦，佢從呢個棋盤紙嘅薄聯想到蛋殼嘅薄。咁佢仲加諷刺多一句，就係律師仲認定你係鵪鶉。咁鵪鶉大家知我哋喺俗語入面係咩意思啦，即係恰得可以俾人恰嘅，任人恰嘅， 係 啦，出唔到聲嘅，係啦。咁跟住佢落嚟呢個再推論一層啦。咁既然呢個小店係雞蛋，咁乜嘢係牆呢？咁海關 法庭 係牆。咁、啊、相對於牆嚟講呢，其實人都係雞蛋嚟嘅啫。但係對於呢啲佢哋嚟所理解呢，人係要收，即係如果佢要打你嘅話咧，係、要收子彈費嘅， 即係等於呢個驗貨費一樣。 咁呢、這個呢種荒誕咧，你喺香港竟然依家都仲可以成日見到係咁樣。其實類似呢個棋盤紙呢首詩咧，鍾國強仲寫咗一首更激嘅詩，係、關於一個大超市嘅，佢叫冇超市中啦嚇。咁、佢就其實所謂中咧，其實係喺度批評緊佢啦，就係關於呢個超市咧，佢有一次竟然咧去控告其他啲小店鋪。將一個即食 面 咧賣得太平喎，哇！竟然有啲咁嘅事，我要平啲都唔得，咁即係大家所有嘅生計都要聽曬你話啦，係咪？ 其實同頭先我哋聽嗰首先，即係蛋殼同埋牆都一樣 啊，一樣嘅。其實成個香港結構依家都係好懸殊啊！一係你要做蛋殼，一係你要牆。咁你做咗雞蛋咧，你就一定要反抗牆，你唔反抗牆，你就死梗噶啦，就係、是、咁樣。 好，跟住落嚟聽另外一首詩啊，《此城》。 此城，钟国强。无耻之耻，无耻矣。忘了蜻蜓的欲望和蝉的样样，生而落在木的炉城。我们有2億5000萬年禁故事要咀嚼，以黑暗为道，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一直吐纳的，是不是古者怀揣那些质目无闻的点子吗？我们早已习惯不断开辟街渠，不需要祭告，也不需要声明，碰头便交换不必交换的讯息，只为仿怒 我们唯一可做的是把自己屈曲成断裂的数目字，拆开重组，像枝鞋散聚成棚架。我们也有童年，怀里有火车，汽笛未拉已进入永恒的隧道，身体互卡着前进，膝盖敲打还是敲不响丝毫出轨的声音，炉火忐忑却只能暗自祝福，躁动关在体内一息的梅女。我们都被教晓吃尽一切障碍，懂得精算，在谈中抽取养分，将所有怨怼和批评自动灭声。从外表看来并无异样，门面我们都习惯引以为荣。我们有全城最薄的面皮，无人戳破。 此城呢，大家依家听可能真係意味深长啦，我哋最近都成日讲香港之耻啊，好多嘢都成为香港之耻咁样。其实此城呢，有先呢就係从属于中国强一大祖师叫他城。咁他城呢又相对于我哋習慣係我城啦。但係中国强用他城嚟写呢，佢唔单止係写香港嘅，佢亦都写有其他嘅城市嘅。但係佢当佢涉及香港嘅时候呢，我哋就会觉得讽刺特别大。因为我哋争取咗咁多年想将香港作为我城的时候，但是总有一些其他的力量呢，迫使这个跟我们很亲近的香港变成他者，变成跟我们陌生的他城，甚至乎呢成为这首诗所写的此城。为什么这个城是此城呢？这首诗都很具体啦，写到他将我们自己呢都比喻成呢，这些可能蜜蜂也好啦，蚂蚁也好啦，总之是一些即是只懂得付出而且呢是任人践踏的一些这样的最低微的动物。但是呢我们还在幻想着，以为呢我们在发展着，以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呢真是令我们与有荣焉这样的。即是觉得是真的可以分享的。但是最后发现呢是没得分享的。我们朝拜着那样东西，他说即係其實我哋經常將啲摩天大樓啊比喻成一種即係性嘅象徵噶嘛。咁如果作為一種性嘅象徵，係覺得係一種好似係好雄壯咁樣挑戰緊大自然嘅嘢，但係實際上咧，呢種升起上嚟嘅嘢咧，相對嘅咧係打桩嗰種打桩機啊。佢話其實我哋係不斷咁樣俾人插緊嘅，即係講得俗一啲嚟講，就係咁樣。 嚇！咁啊，呢首就係《此城》。咁啊，除咗《此城》咧，仲有《圍城》喎。 围城中国强，走过围院，并没有以围院的方式。夜的空气如玻璃，我看着天边，一颗几乎看不见的星，从仪式里脱落，落在楼群身后。一夜怯于过猛的灯光，就像那夜如常走过，漫目无声的围院，突然发现他走来，小小的。燃着的火柴，垂落的头颅，渐渐融进炭黑色的夜。 围城呢是写得围院啦，其实每一个诗人，可能香港每一个诗人都不可避免写得围院的。但是他这首写围院就跟其他诗人的，包括我自己写的围院都不一样，很冷静很冷静。他呢讲到一个诗人呢，他是没有去加入到其他人的聚会入面。那聚会是指什么呢？当然有可能是六四纪念，也都可能是维园的无数次的示威集会。他没有加入，但是他选择做什么呢？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旁观。那他就去了中央图书馆。那去到中央图书馆呢，他也都没有好像我们很多文人那样郁亲就闹中央图书馆怎样起得肉酸啊。那时大家都记得啦，说他起得好像大陆的甚至说他好像大陆的。 好没美感啦。 是啦。咁但係呢个诗人钟国强呢，佢係好烫贴咁样去睇呢啲人使用緊中央图书馆嘅人，同埋喺维园聚会嘅人，对于佢嚟讲呢係好平等嘅。所以到佢最后呢，佢係去望到呢啲星星同灯火嘅时候呢，佢打咗个比喻，佢话漫目无声嘅维园呢，佢行过嚟呢係一支火柴， 点着咗个火柴。咁火柴同树木相比呢係好细嘅，亦都係从树木可以整出嚟㗎嘛。但火柴係会默默咁样燃烧自己嘅。咁当树木无声嘅时候呢，呢、這个火柴呢佢係将自己融入咗呢个黑色嘅夜。呢个意象好鲜明嘅。即係因为点融入呢，佢係通过燃烧嚟融入嘅。燃烧本来是反抗紧黑夜嘅，最后佢烧完之后又变成黑色。佢融入去为咗咩呢？咁诗人呢就讲到呢度为止。佢可能係为咗对抗黑夜，亦都可能呢係为咗去係揭露黑夜嘅某一啲特质出嚟咁样。 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围城这一篇诗就有一个节录啦，大家如果想看回成首，欣赏回成首诗就可以再去借回这本诗集来看看啦。 是啦，就是钟国强的获奖诗集《指道寻常》。 是，但是如果我们看过，今天就介绍了钟国强的五首诗啦，但可不可以从中见到一个脉络，或者他一个一贯的写作的特色咁樣？ 其實係見到佢嘅轉變先係好特別啦。但係佢呢個轉變係有鋪墊嘅，因為咧佢以前所謂寫日常嘅咧，其實都唔係話係一種犬儒式嘅日常嘅，即係唔係話哦日常嘅所有嘢就係好嘅，啊香港咧一切過去就係好嘅嗰種懷舊式嘅日常。佢喺寫日常嘅時候咧，佢係喺度樹立緊一種屬於佢自己嘅價值觀嚟嘅。咁呢種價值觀咧，唔一定係附就緊某一種所謂本土意識又好啦，或者係甚至係有啲人話係一種戀籍啊，即係佢唔係咁樣嘅。鍾國強佢嘅世界咧係好有自己嘅脈絡喺一邊嘅。咁佢喺既然佢有之前嗰啲詩集咁嘅鋪墊之後咧，佢去到依家咧，佢突然間去批判呢個現實嘅時候咧，佢係好理直氣壯嘅，因為佢已經擁有咗佢值得珍惜嘅嘢，所以佢先至。即係可以理直氣壯咁樣企出嚟，幫呢啲佢珍惜嘅嘢去講説話，就唔係話憑空落嚟就話哦香港呢啲係好嘅，呢啲係唔好嘅，咁樣好簡單咁樣二分法分開嚟。 嗯，咁我哋今集就介紹咗鍾國強嘅作品啦。咁下一集咧，可唔可以預告一下咧？ 啊，預告下下一集咧，都係一位叔叔啦。咁我哋呢位叔叔咧，比鍾國強咧更加老資格。啲嘅就係葉輝叔叔啦。阿葉輝叔叔咧，佢又同鍾國強好相似嘅，就係佢哋都係好資深嘅創作人啦。但係同時咧，佢又做緊一啲同寫作啊，好似冇乜關係嘅工作。佢做傳媒啦，咁啊鍾國強咧又做廣告啦。咁佢哋都係用文字去無生，但係咧又係唔同寫詩係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咁我哋就將會睇下咧，即係葉輝叔叔係點樣分裂成一個詩人同埋一個即係。可能是傳媒人之間這種分裂是怎樣互相影響的， 是我們下一集再談了，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